因为爱没有答案，才会在心中余波荡漾。于是你终于明白，爱和拥有本无关。曾经在交汇刹那，那份感动是一生的宝藏吧，活在心上，不是时间可轻易打断。就算是交汇时段，记忆会超越岁月边疆。心上不受谁的决定改变方向，你真爱我，这就是答案。就是。